空，何必寻梦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天真的人，谈了恋爱呢就想过一辈子，交了朋友就想来往一生。尽管有时候故作姿态说着一切顺其自然的话，可是心里面我们还是不愿意让任何美好的事情发生一丝的改变。对于一个在感情上没有远见的人来说，最大的期盼大概就是希望所有的感情都真挚且长久。

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 爱上他们的吟唱， 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这是歌手李默在冯小刚导演的《非诚勿扰》当中演唱的《最好不相见》。提到冯导呢，他既没有家庭背景，也没有上过大学，甚至连高中都没有好好上。之所以能干到今天呢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个人非常的刻苦。